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明朝崇祯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642年，这一天，中原大地上浩浩荡荡开来一支军队。这支大军绵延数十里，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啊，少说也得数十万。只见无数的军旗招展，迎风猎猎作响，正中一面开路大旗之上写着斗大的一个闯字。不用说呀，这是闯王李自成的部队呀。但见李自成骑在高头大马之上，黑脸膛在太阳光下泛着红光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英气逼人。光看这副架势，这明朝的军队啊就能吓退了。起义军势如破竹，三位名将领命而来，这边多方谋划，蓄势待发，那边貌合神离，各怀鬼胎，以逸待劳，痛打丧家之犬，狼狈逃窜，步步暗中埋伏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李自成巧戏左良玉。自打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以来，李自成带领军队由打农民军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虎狼之师了。起义军势如破竹，老百姓夹道欢迎，口中高呼迎闯王不纳粮。起义军在河南东部一口气攻下了十几座城池。崇祯十五年，李自成的部队打到了河南开封，面对来势汹汹的起义军，这开封守城的将领害怕了，一声令下把城门紧闭，他们缩回城里，派人快马加鞭给朝廷火速报信。李自成带着部队开到开封附近，头前的探子来报，报闯王，开封各处城门紧闭，军民一律不准出城。李自成闻听此言，指挥大部队把开封团团围住，想要困死守城之军。明朝当局一看开封危险了，朝廷着急了，这块地方一丢，中原大部分就落入了李自成之手，那朝廷可就更没咒念了。皇上着急呀，大臣也着急，朝廷800里加急，立马命令陕西总督孙传庭火速出关增援河南，又命令都师丁启瑞、总督杨文岳和总兵左良玉多方一起行动，率领20万精锐外加上万辆炮车，齐刷刷地往开封支援。当时正好赶上麦收，开封城外头成片成片的麦子地金黄金黄的，这粮食对打仗来说太重要了，有的时候啊，甚至比武器还重要。眼下黄灿灿的粮食收割在即，李自成军队却在城外头虎视眈眈，这个时候收麦子无异于是自寻死路啊。可是要说这麦子不要了，这守将呢又不甘心，自家的粮食都便宜李自成了，这也太憋屈了。这开封守将是又想吃肉又怕挨咬，食不待人呢，眼瞅着再不收这麦子可都让李自成收走了，开封守将憋不住了，最后决定边偷边抢保卫粮食。他先派出一小股部队吸引起义军的注意力，等起义军都去追赶去了，城里再派出几个抢麦收的小组，趁人不备跑到地里嘁哧咔嚓就开始干农活，敢等起义军发现了，他们抱起粮食就往城里跑。如此这样几天下来，起义军被搞得烦不胜烦呢。李自成的目的不是抢麦子，他抢的是地盘， 一看这开封将士光是抢麦子，就是不迎战，干耗着。李自成有点坐不住了。您想啊，这明朝的守军能留在城里坚持不出来，可李自成不行啊。他这大军浩浩荡荡打过来，不能在开封卡壳啊，前边还有郑州、荥阳这些地方没打呢。李自成留下一部分军队看着开封，剩下的人马兵分四路，直奔郑州、荥阳这些地方。很快这几个地方顺利的被起义军攻破，开封俨然成了一座孤岛了，更加的孤立无援。这个时候探子来报说，明朝的援军已经开来，马上就到朱仙镇了。李自成一听，有心去迎击，可是又怕身后开封守军得到消息冲出城来，来个两面夹击。这个时候有人献策说，我看见过朝廷总兵左良玉的令箭，咱们呀仿造一支总兵令箭射进开封城，让他们按兵不动。李自成欣然同意了，假令箭射到城里，果然这开封守将啊以为是朝廷总兵的命令，依然是紧闭大门，不出一兵一卒。解决了后顾之忧，李自成的军队开始专心的对付援军。这天大军走到朱仙镇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，李自成命令部队在郊外扎营。忽然一个巡哨官来报，闯王，名将左良玉和丁启瑞、杨文月三支人马浩浩荡荡而来，预计离朱仙镇还有一天路程。闯王李自成闻听此言，爽朗的一笑，哈哈，来得正好啊，我正愁无仗可打呢。转过天来，李自成命令部队往后撤离，只留少部分驻守朱仙镇，其余各路人马分为四路，把开封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此外这抢麦子大战呢依然在继续着，李自成特意拨出大批部队加入了抢麦子的行列，以充军粮啊。再说左良玉这头，他率领了十几万人马，丁启瑞、杨文月各率领五万人马，一行大军浩浩荡荡而来。这天赶到了朱仙镇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所幸这左良玉下令，今天晚上不睡了，我们夜袭朱仙镇，打李自成一个措手不及。于是乎，左良玉提刀纵马，带着士兵就冲进了南门。丁启瑞和杨文月攻打东门。咱们之前说过，李自成早就有准备了，人家的主力都撤走了，所以镇子上没有多少守军。这左良玉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镇上的岳王庙。就在他们打算长驱直入的时候，忽然迎面杀来一路人马，打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李自成的侄子，叫李过。这李过带领手下三千骑兵，是起义军的先锋部队，善于速战速决。李自成正是派他们骚扰来了。狭路相逢，大半夜的，朱仙镇上喊杀声震天呐。镇子上边这街道狭窄，不适合骑兵作战，而且左良玉是十几万大军，李过这边区区几千人，敌众我寡。一开始这起义军就处于不利的地步，两军混战了一阵，李过的人马损失惨重，他自己也受伤了。但是往往这个时候精神的力量就体现出来了，这李过强忍疼痛，勇猛如常，照旧挥舞着刀剑指挥战斗。突然一支冷箭飞来，李过的战马一惊，这根箭不偏不倚，正好多在战马的前腿上。这战马一声惨叫，双膝跪地。李过反应快啊，他一看情况不对，翻身一咕噜跳下战马，接着奋勇杀敌。一片厮杀过后，李过的人马已经越来越少，不得已李过带着几百骑兵杀出一条血路，冲出了镇子。名将左良玉的部队知道这带头的李过是李自成的侄子，这个俘虏太有价值了。这伙士兵高声呐喊，活捉李过。这喊声一阵高过一阵，似乎啊四面八方围满了明军。李过这个时候心里也慌了，明朝军队步步朝他们围过来， 而李过的箭已经不多了。重重包围之下，这李过还在费力挣扎。明朝军队里传下命令，不能把李过打死，要活捉。所以底下这帮士兵只好步步紧逼，把李过团团围住。李过剑法精湛呐，骑在马背上奋死抵抗，有一个胆敢上前的必定是一箭穿心。您别看这李过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挺严实，但是这伙士兵啊拿他就是没辙，谁也不敢往上走。就这样，李过熬到了天亮。李自成手下刘宗敏率领15000精兵赶到了，他们杀退明军，把李过从包围当中解救了出来。天光大亮，闯王李自成率兵进入朱仙镇。这个时候明军已经退到朱仙镇10里开外去了。李自成手下一员猛将主动请缨：闯王，敌人退败10里开外，正是歼灭良机，末将斗胆请命，亲率20000骑兵杀他个片甲不留。这李自成没有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，他摆摆手：且慢，我有更好的对策对付着明朝援军。当即李自成召集手下将领会商，他认为明朝援军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正是可以利用的，让他们先自毁长城。这个弱点就是三位将领之间的矛盾。李自成知道这丁启瑞、杨文岳是文官出身，左良玉才是正经八百的武将，所以左良玉啊根本看不上这两个文官，对他们是呼来喝去，一点情面不讲。丁启瑞、杨文岳对此早有意见了，只是碍于打仗不方便说，这正是起义军的突破口。李自成设计要在这三个人之间挑拨离间，如此一来明军的战斗力就会分散，各个击破就会容易多了。大伙听见闯王这个建议拍手称好，集体智慧大。众位将领又提出应该让敌人兵马困乏，先把水源给切断了，让他们雪上加霜更加难过。定好计策，李自成派好人手，各司其职。再说明军这边退兵之后，左良玉扎营于东边，丁启瑞和杨文岳驻扎在西边。这天清晨，丁启瑞和杨文岳的营寨忽然遭到一阵炮轰，这些士兵死的死，伤的伤。赶等炮轰过后，丁启瑞、杨文岳狼狈不堪，满脸是土啊。可是这俩人歪头一看，左良玉的营寨一片歌舞升平，一个炮弹都没落到那边去。丁启瑞和杨文岳这俩人心情您可想而知啊。杨文岳气急败坏：丁大人呐，您看这李自成的大炮不轰左良玉，专打咱们，这里头不会有猫腻吧？丁启瑞若有所思：这回皇上派我来，其实就是让我监督左良玉的。想当初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商丘的时候，他手下的士兵把城里的富豪洗劫一空，唯独这左良玉的府上是秋毫无犯的。当时皇上心里边就对他起疑了。再说了，这左良玉的养女又被李自成收为了义女，对他咱不可不防啊。杨文岳气得拍案而起：好一个左良玉呀，他这是要叛国投敌呀，依我看现在就把左良玉叫来，咱一刀结果了这个老贼。丁启瑞闻听此言，连忙摇头：不行，现如今左良玉拥兵10余万，皇上没有御赐圣旨说要杀他，咱啊暂且先观察一阵，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啊。过了2天，这天傍晚天刚擦黑，只见一个人骑马朝杨文岳的大营疾驰而来，卫兵慌忙放箭，这个人经过大营扔下一个东西跑了。这守营的将士捡起来一看，是一个布包袱，一掂量挺沉，解开一角，好家伙，这里头齐刷刷的全是金条啊。 这卫兵赶紧把包袱交给两位长官了。杨文月和丁启瑞打开包袱一看，这里头除了金条还有一封信。展开信纸，但见上头写着：仅以黄金百两奉送左将军麾下，一切按所约行事，恭候佳音。最后落款是李自成。丁启瑞气得胡子乱颤呐，烦了烦了，来人呐，笔墨伺候。当即这丁启瑞就写了一封文书，上奏崇祯皇帝，说左良玉勾结起义军，请皇上圣断。写完了，派兵800里加急，火速送往京城。李自成早在路上派人埋伏了，这送信的兵丁没走出多远就被李自成给俘获了。李自成看完文书之后，好言安慰这送信的兵丁，说你只要把这封信送往左良玉的营寨，你呀就是为我闯王立了大功了，我一定保护你的安全。说着，李自成派5个勇士盯着，让这个兵丁把文书送到了左良玉的大营。再说左良玉这头10多万人马，因为水源被切断，天又热，这渴的呀喝口水得去老远的地方搬来，士兵们叫苦连连呢。左良玉正打算跟丁启瑞、杨文月商量对策，他看见这个告状的文书，气得肺都快炸了，脑袋一热，顿时杀心起了。你给我告一状，我先把你给宰了吧。忽然左良玉转念一想，哎，与其我带兵去杀他，不如让李自成去杀他。左良玉自以为很聪明，当夜带着人马拔寨而去，把丁启瑞和杨文月给甩了。等到天亮，丁启瑞和杨文月才发现左良玉带着人马跑了，两个人大吃一惊啊，也慌忙下令拔寨后退。可是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到了，李自成这个计策成功的把几十万明军分开，然后他部署军队兵分几路，分而攻之，各个击破。自然的，丁启瑞、杨文月被闯王打得晕头转向，最后这俩人呢急急如丧家之犬一般逃跑了。左良玉这头半夜时分带兵后撤，刚一撤下来，他就发现自己上当了，后头李自成追上来了。可是回军交战，他害怕李自成的后续部队跟上来对自己不利，只好一直往前跑。这队伍从半夜一直跑到第二天中午，士兵们实在是跑不动了，有的脱离大队伍，轻而易举的就被李自成给俘获了。左良玉催促士兵加快步伐，忽然前头的军队停滞不前了。左良玉大怒，策马奔过来，但见一条深沟挡住去路，深沟对岸军旗招展，满是李自成的队伍。这深沟前头还竖着一块牌子，上头写着：奉告昆山将军，君乃府邸游魂，速速率众来降。左良玉觉得一股子怒火腾空而起，来呀，整军待发，给我从左路突围。话音刚落，左边忽然战鼓齐鸣，黄土滚滚。左良玉想往右跑，右边也是旌旗招展，全是李自成早就埋伏好的人呐。前有深沟，后有追兵，左右有夹击，左良玉真是被逼上绝路了。他一狠心，喝令将士强行越过深沟。顿时啊，这前头的士兵倒了霉了。这深沟7-8米宽，3米多高，后头人一推，这帮人全成了垫脚石了。深沟里头士兵们踩来踩去，人仰马翻，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流过了一汪泉水，大队人马这回算是全活稀泥了，个个跟泥猴似的，甭提多狼狈了。左良玉怒气冲天，狠狠的一抽马鞭子，